第173集，开战。两人的车被拦在封锁线之外，龚应贤出示了证件，然后带着仁义往工厂门口跑去。他们远远看到一批正在仓皇撤出的学生和员工。 你去找队长了解情况，我去找飞兰。 仁义点点头，用力握了一下他的手，希望能从这短暂但有力的接触中给予他力量。工厂内外都有专门的消防车通道，此时已经停了近十辆，预计肯定还有更多的消防车在路上。仁义找到了最靠里面的，必然是来得最早的，也就是梁威的中队。仁义抓住一个消防战士： 你们梁队长呢？早就进去了，有没有支队领导过来？ 也在里面。你是？ 那战士仔细看了看仁义，似乎发现了什么，表情立刻变得古怪起来，但是仁义急到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异样。 兄弟，把你队长借我，让我联系一下你们队长。 我们队长怎么可能给外人？ 我也是消防员，我是你们队长的。 知道你是谁，不要妨碍我们工作。 仁义愣了愣，他一把抓住那战士的胳膊，厉色道： 兄弟，我不管你对我什么看法，现在事关重大，我必须知道里面的情况。如果这是有预谋的犯罪，威哥会很危险。 闻言，战士一时也有些懵。 仁义。 听得背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，仁义转过身去，不知何时抵达现场的严爵朝他招了招手： 来我这边。 仁义小跑了过去，严爵把调好频道的对讲递给仁义，仁义感激地看了他一眼，马上贴在耳边： 威哥，威哥，我仁义，听到吗？ 仁义，你在外面吗？ 威哥，你们情况怎么样？学生都撤离完了吗？发现起火点了吗？有什么异常吗？ 仁义，我在里面，学生冷库在最里面。 什么？威哥，我听不清，你那信号好差。 我在。 过了一会儿，梁威似乎是换了地方，通话才顺畅起来。 仁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 学生撤完了吗？ 没呢，他们来了一整个年级，人比较多，所以每个班参观的顺序和时间都是错开的。有一个班就在冷库里，我们要组织疏散的员工和学生有2000多人，现在人手严重不足。 冷库里还有一个班，那现在起火情况怎么样？ 已经看到明火了，我都在夹层里烧，特别难扑灭。现在我们在研究从哪里破拆，没时间跟你说了，你赶紧找找你妹妹吧。 仁义抬头看着远处的浓烟，心都揪成了一团。龚飞兰出来了吗？就算出来了，现场这么混乱，人这么多，恐怕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找到的。龚应贤一定急坏了吧。仁义知道担心也没有用，现在最要紧的是灭火，阻止更大事故的发生，才有可能让每个人平安离开。严爵看着仁义的面色，担忧地问道：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妹妹啊，她在里面。 是龚应贤的表妹，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，电话打不通。这本来是一次很正常的参观，但是他同校的一个男学生跟之前邪教的案子有关联，我们现在很担心他是有针对性的。 你先别着急，说不定他已经出来了，现在学生已经疏散了一大半。这样，你把他照片给我，我进去之后会留意的。 带我一起进去。 仁义，你现在被停职了。 你没听威哥说里面缺人手吗？现在还管什么停不停职的，最重要的是尽快疏散群众啊。 严爵为难地看了他几秒，将自己的战士招呼过来： 马上给任队长准备一套装备。 任爵，谢谢。 尽快，我们一起进去。 任毅正在装备自己，就见着龚应贤左顾右盼地跑了过来，脸色惨白如纸，显然在寻找着什么，身后还跟着自己的司机。 应贤！ 任毅大声叫道，看着龚应贤的神色，他就知道飞兰还没找到。龚应贤应声转头朝任毅跑了过来，颤声说： 没有找到飞兰，我确认过了，他的整个班都没有出来。 别急别急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必须冷静。现在正在分批疏散，可能他就在后面，我现在就进去找他。 哪个班？ 经过上次的事，两人见面本该有些不自在，但现在有远比他们的矛盾更重要的多的事，让他们暂时无暇尴尬。 三班，让我一起进去。 不行不行，应贤，你进不去的，就算我们让你进去你也进不去，前面有消防封锁，你必须请示领导。你等我，我现在就去找飞兰，我一定一定会找到他的。 龚应贤咬着下唇， 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目光看着仁义，看得仁义心都揪痛了。仁义用力冲着他点了点头，跟上严爵的队伍进入了工厂。整个工厂里的人都在疏散，由于有消防官兵的引导，没有出现什么骚乱，但人流量太大，难免效率低，仅是看着乌泱泱的人头都让人心慌。仁义在冷库前找到了梁威，梁威和几个队长正在跟他们的支队长商量战术。梁威看到仁义忙问道， 找到你妹妹没有？ 她是三班，很可能还在。 三班就是在冷库里那个班，郭队长已经派了两个战斗班进去疏散他们，但里面的烟越来越大，现在很容易迷路，里面那群孩子一慌到处乱跑，有不少走散了。 仁义只觉得眼前发黑，他知道在火场走散迷路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。他看着冷库入口陆续有消防员和学生出来，便跑过去抓住一个学生。 你看到龚飞兰吗？他在里面吗？ 那学生满脸惊悚，他捂着口鼻被呛得不停地咳嗽，用力摇头， 没看到。 里面还有多少人？ 可能还有二三十个。 郭队、梁队，现在里面能见度越来越低了，得设路标了。 仁义很想马上就冲进去，但他及时克制住了，并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用中队长的专业思维去思考。他知道现在谁都不该贸然进入。冷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景，很多能用在常规建筑里的灭火战术在这里都不管用。在路上，仁义已经大致了解这个冷库的构造，这是一个典型的装配库式冷库，主体结构不是钢筋混凝土，而是类似集装箱一样用金属板拼接而成的，但结构比集装箱复杂结实得多。冷库为了起到恒温作用，墙体都有多层保温板，板与板之间还夹着聚苯乙烯泡沫。这个冷库长200米，宽77米，高12米，跨度大，面积大，内部摆了很多材料、货架、设备和几个制冷车间，地形十分复杂。为了减少散热，冷库通常只有1到2个出入口，这个冷库就只有一个，连窗户都没有。如今冷库内弥漫着黑烟，能见度太低了，人进去一定会迷路。曾经在国外就发生过一起真实案例，同样是冷库着火，6名消防员在进入搜救时迷路，直到空气瓶耗尽都没有找到出口，全部牺牲。因而在容易迷路的面积大的建筑环境里，他们要设置路标，在前行的路上留下聚光灯或反光标识，并且几人一组的绑着导向绳，防止走散。刚才几个班进去的时候，里面的烟气还没有那么大，所以他们能找到出口出来，可现在就必须团队协作，绝不能单独行动。思及此，仁义又返回梁威身边，用祈求的口吻说， 顾队长，威哥，让我们进去吧，好多孩子在里面，我妹妹还在里面。 我现在正要分配任务，梁威，排烟和冷却钢结构的任务交给你了。按照我们刚才的计划，一个人去接通排风口的电源，两个人去屋顶开排烟口，其他人在下风处破拆墙面，北面出两支水枪，务必把钢架温度降下来。双桥中队负责关阀断料，检测液氨管道泄漏情况，观察钢结构耐受情况，预测爆炸和坍塌风险。人员你们自己安排。小学，你的2个班负责供水。自来水公司把地下管网的压力提上来没有啊？这一场需要大量的水啊。 已经提上来了，我一定保证火场用水不间断。 好，严爵，你带队进行搜救，务必做好标识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单独行动。 郭队长环视众人，凝重地说， 我必须再次告知你们，这个任务有多么艰巨，多么重大。现在燃烧释放了大量的毒烟，管道破裂泄漏的液氨随时有爆炸风险，钢架结构受热还可能坍塌，更严重的是，冷库旁边的制冷机房里还储藏着上100吨的液氨，如果我们守不住冷库，整个厂区都会爆炸。 制战员们沉默地看着郭队长， 你们能完成任务吗？ 能。 好，开战。